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利敏感时刻。 翻到嚟啊！今日咧系礼拜一，咁啊呢度就系敏感时刻，咁咧直播室入面咧有阿敏大人啦，有我磨呢啦，当然电话入面有 Kitty。 Hello， 文 大人。Hello， 莫莉。 Hello。Hi。 喂，我想话咧，即系呢排啦，即系作为好多唔同嘅香港市民啦，都已经就算有冇禁足令都好啊，大家都真系劲少出街，无论马路上面你睇到好多车都冇啊。哎，我想讲一样嘢，放工嘅时候咧，大家依然咧都会唔知劲塞车。塞到好似放假，即系通常系可能系 赶住翻屋企啊嘛。 系啦，原来个个赶住翻屋企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呢样嘢，因为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出嚟翻工嘅时候，又哇做咩咁长龙嘅，长到好似交通意外咁。即系去狮子山隧道，跟住之后直踩嗰个叫咩？嗰条叫咩路？我哋嗰条叫 窝打老都。 系啦，咁直踩到劲远噶。咁今日我见到翻工嘅时候都系咁样，嗰时六点几到啦，啲人赶住翻工，真系哇个个都好开心啊！定啲主婦啊，或者老婆，我老公幾早翻到你屋企啊？ 我呢個咧，其實咧，啲老公冇得去 wet 咧，由之前我哋呢啲社會運動開始已經係咁噶啦。 咩？ 係啊，我聽到嗰啲做生意嗰啲人，哇！我幾耐試過咧，即係翻屋企食飯喺老闆講。 係啊，仲要話老婆今日煮咩餸啊？ 系啊， 系 温馨咗， 系温馨咗， 冇得唔温馨啊！但系如果你同屋企人个关系好咧，咁啊梗系多时间啦 ，quality time 啦。 嗯， 如果同屋企人关系唔好咧，其实都多咗家暴嘅，听讲。 系，之前都有讲过，突然间就话好似离婚率多咗好多，但系有好多亦都系冲动性离婚，跟住谂下谂下又啊唔好离啦咁样噶嘛。之前系有个调查，我记得。 到底呢条数点样计咧？其实今日我就想同大家咧，系讲数学嘅嘢。 哦，系啊， 好惊你系咪？即刻 惊啊！咩数咧？ 点解你哋咁惊咧？ 我不嬲都怕数， 我都好怕噶。 系 我而家谂住，即系可能有机会再读埋呢一个心理学嘅即系执业嘅咧。唯一最大嘅难咗咧，就系要读呢一个statistics 啊，啲统计学啦。 哦，我因为要做 读得唔得啊？我嗰次问阿 Helen 咧，我哋个辅导心理学嘅专家咧，可唔可以唔读啊？我上次读咗，佢冇得嘅，你要再升级噶嘛？哇，咁样 即系我冇谂过，原来一个心理学家又要计数啦，要识咁多嘢噶。 而家其实佢哋做心理学家已经唔系一个文科嚟噶，反而系理科噶。你啲脑部嘅认识啊，嗰啲真系同biology 啊，即系生物学差唔多啦。跟住仲要有时有好多啊，讲啊嗰啲叫孖仔孖女嗰啲咧，双胞胎嘅研究咧，佢已经讲到系细胞啊、DNA 啊等等啊，点样影响你嘅性格啊咁样啊，就系已经对于我嚟讲系，即系其实佢好大嘅范畴嘅，嘅学即系学即系学术嚟讲系好大嘅范畴，嗰啲 multidiscipline 啊，即系几种范畴筹摆埋一齐。但我哋今日就 系 讲咩先？咁咧，我其实咧点解要挑战呢个话题咧？我咁憎数学啊！但系咧， 就要克服佢啦。 系啦，就要克服佢啦。而且咧，喺我做资料搜集嘅过程当中咧，我就发现到咧，佢个美妙啊！你真系估唔到，以前真系好憎佢嘅，见到就憎嘅，冇可能拍拖嘅。 系 啊，竟然佢一种感动啊，对于我 系 好惨啊！而家觉得系 啊，喂，你哋讲一讲你哋嗰个英文都有叫嘅，叫 math anxiety 啊，即系一。其实呢是心理学叫嘅，就是一见到数学呢就有一种好紧张嘅感觉呢。你哋 咁紧张啊？你想问？ 我觉得你呀，你其实好多嘢都紧张嘅。我一话讲英文你又话唔识咁样。咁其实你识嘅。 冇噶，冇乜嘢识。 点会唔识啫？你成套 Crown 都睇晒啦。Netflix 点都会有啲进步喎。 睇第一季、第二季 啫。用 Majesty 嗱系啦，我就系想讲咧，英文起码我就算几难面对都好，我都会想，即系我会想尝试面对，又或者会尝试去学去睇。 數目字對我嚟講，我係直情係衰過英文啊！即係我直情係見到都頭暈啊！譬如你哋可能叫我計數咧，我會扮計咯，跟住我唔出聲咯。等你哋講個答案，即係我直情係誇張到係點咧？譬如食飯，譬如我哋十個人食飯咁計啦，跟住喂好啦，呢餐咧7822，好啦，我哋除翻四個啦，我好啊好啊，除啦，大家係咯除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就等大家除。 唔係莫莉，當你咧咁少我都唔計嘅時候，你數口就自然精噶啦。 敏達講得啱。尤其是呢排，尤其是呢半年，我覺得我最突飛猛進嘅咧就係咩咧？即係唯一啊，講喺數學方面突飛猛進嘅咧就係，我會睇下呢一種消毒消毒嘅 貴啲啊， 呢個貴啲，嗰個貴啲啊。咁而家佢哋咪好興啲超級市場就話，買二送一啊，有啲就可能九折啊咁樣，我就會計翻。究竟九折抵啲啊，定买二送一抵啲啊？即系会数学方面系开始有少少，但系你问我嘅话，真系都系始终都系。 咁啊 ，Kitty 咧 ，Kitty 你憎唔憎数学噶？ 系咯。 我生活上嘅数学其实我 OK 嘅，即系譬如你话计下时啊，加加减减嗰啲运 计日子啊，几时会咩？ 系啦，加减 时嚟啊， 系啦，嗰啲咧都会愿意计，同埋唔焦虑嘅。 系， 但系你话读书嘅时候咧，的确数学因为佢包含好多唔同范畴噶嘛，即系去到一啲比较抽象啲嘅数学咧，我就会有啲抗拒啦，即系嗰啲咩。sin cosine 有啲角度啊，有啲代数啊咁嗰啲咧，开始咧就会觉得好猛啦，因为好似搞劲耐都未搞到嗰个答案出嚟啊，但系你好快，即系生活上你好少嘅，即系你好少又计个角度又剩咁样噶嘛，咁嗰啲都应付到嘅，我 OK 嘅。 系，同埋我就系觉得咧，即系好似出到嚟做嘢，我都唔需要用到嘅生活上面。 啊，呢个咧就等于呢一个， 咁我就唔想学啦。 等于嗰位九把刀啊，呢个名作者啊，佢喺呢一个那些年嘅案，喂，我唔觉得咧，我唔识得 algorithm 咧，吓会影响我将来嘅发展嘅。系啦，咁样，但系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嘅咧，就系史上最困难嘅一条数题。 系， 我唔识数，仲要咁样讲。咁但系由一样好简单嘅嘢讲起先。你哋记唔记得有一个人叫毕达哥拉斯啊？ 唔知 系不是定理，不是定理又有歌仔唱嘅。 不是定理，我知有呢个人啦。 不是定理嘅毕是毕达哥拉斯咯，其实系。 哦，就系佢啊。 不是即系不。不是点讲毕业个毕啦，不是即系点 讲姓氏啊，姓毕嘅， 彭氏、崔氏、李氏咁样啫嘛，系啊，不是定理咯，系啊，咁呢个系 Pythagoras， 阿 Kitty， 你有冇少少记得咧？嗰条公式咧， 不是定理，我知，系咪三角形？ 三角形嘅嘢嚟嘅，嗱，如果喺几何嚟讲，系三角形嘅边嘅一啲关系。如果喺 个叫 right angle triangle 啊，呢个直角三角形啊，你知咩叫直角三角形啊？莫莉， 我知道，好似 L 嗰个嘛 ，L 然后上滑梯上落嚟嗰个啊， 同埋早两年突然间好多学生无啦走去唱呢首歌，仲要有埋舞步噶嘛？ 嗰个咩 咩系咩 square 唔知乜鬼咁样去唱噶嘛？ 咩系啦， 系 讲佢系 sin cosine 嚟噶，咁呢个咧三角形到底有咩关系咧？佢啲边？记唔记得咧？加油加油！系一条嗱，表面上佢系一个geometry 啦，就系几何图案啦。但系因为呢个直角三角形啦，所以就有变咗一条公式，嗰条公式就好似代数咁样嘅。 我啲， 你咁 劲， 你记得嘅，我俾翻晒老师 呢。呢个唔系最basic 嗰 个 咩？ 系最 basic 嘅，直角三角形，跟住即系我当 A B C 咁样 ，C 系最长嗰条啦。就是条式就应该是 短嗰两条就唔知点样嘛。 A square 加 B square 等于 C square 咁啊。 系啦，你好劲啊！只要你能够念到 A square 加 B square 等于 C square 咧，就证明咧，即系你仲记得你嘅青春嘅岁月。你记唔记得啦？我咧而家 我记得呢个。 翻翻嚟啦，系嘛？嗱，呢条咧就系不是定理啦。你系咪准备只歌咧？吓，咁啊叫 Pythagoras theorem， 咁咧中文咧就叫呢个勾股定理啦。因为其实勾咧，即系我哋中国嘅古称啦，就勾咧就系嗰个三角形比较长，即系唔系嗰个唔系 sorry 三角形，直角三角形长啲嗰、那个。 吓，咁啊短啲嗰个就叫叫股啦，即系有股长同埋欧长啦，所以叫欧股定理啦，或者叫又叫新娘座椅定理啊。因为那个三角，即系佢嗰个直角三角形啦 ，right angle triangle 咧，佢觉得好似个新娘嘅座位咁样，佢所以叫新娘座椅定理啊，系咪好浪漫咧？ 系。 好啦，咁有咩好讲咧？阿敏大人，咁 A square 加 B square 等于 C square 咧，就系人都知噶啦。而且咧，我哋真系冇问过老师噶，吓老师话系咁就咁噶啦， 系背咗佢 啦，系背咗佢啦咁样咁。咁但系呢条咧就唔，而且已经有人 proof 咗啦嘛，阿毕达哥拉斯啊，就唔系毕达哥斯拉，系毕达哥拉斯啦，佢已经 proof 咗噶啦。咁其实你冇事啊，冇事冇干啦。但系今日我要讲嗰条咧，就系叫做费马定理。 系 费马嗱，我应承你哋啊，我唔会再讲呢一个即系数学嘅 formula 或者系咩。咩计算嘅公式噶啦，总之你知道咗 a square 加 b square 等于 c square 得啦。咁呢一条费马定理咧就系、是、一啲都唔费嘅。咁咧佢到底系点样嚟咧？点样令到咧喺呢成350年当中咧，所有爱好数学嘅人咧都系去想证实呢条定理咧？一阵翻嚟同大家讲下呢一个费马定理令人好感动嘅故事。 人成熟后最想调皮一下，或间中幼稚一下，愿美好年华细约不变化。成年人用领太塑造优雅，用钻石去抬高身价，是我想要吗？得不到可惜吗？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逆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课，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失声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逆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课，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率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旧错失没法改过，成就今日成长的一个，蹉跎岁月太多，越是卖力越惹祸，回望那刻醒过，做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抱紧初心 去活过。至少此刻我是我。 他的名字叫做骆振伟阿科，刚刚听过是成熟不了，等了十年终于都推出他的第一首派台歌曲啦。一首歌之后翻翻嚟呢度，继续系敏感时刻。 系啦，咁咧，细个学过好多数学啦，都唔记得咗啦、嗯。尤其是 sin cosin 嗰啲咧，就算唱埋只歌，我都唔记得啦。 系， 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当呢啲定理咧，或者数学定理咧，系、嗯、上台派一只歌啊，要希望啲 DJ 啊或者一啲听众记得啦。咁我觉得呢个 A square 加 B square 等于 C square 咧，就真系一只劲嘅金曲嚟 嘅， 系咪脍炙人口啊？就算你几你几憎数学，你都系知嘅。 系 咁呢个不是定理咧，其实咧真系系人类早期佢发现并能够证实嘅最重要嘅数学定理我覺得真係唔係之一就之二啦嚇，咁、啊、而呢、這個畢達哥拉斯，我真係驚會講咗哥斯拉呢個 Pythagoras 咧，咁咧佢咧即係對數學咧係即係佢只係哲學家嚟嘅，咁、 嗯、 但係嗰一陣其實冇得打機啊，冇咁多嘢玩噶嘛，咁佢哋對啲天文啊或者數學啊咁係好有興趣啦，咁、嗯、啊研究啦，咁而且咧佢咧。即原来我好细个时候，我已经听过佢讲一个哲学嘅，佢话 all things are numbers 啊、 嗯， 即系万物皆数。咁、 嗯、 咧，佢仲有一啲好浪漫嘅想法，即系譬如一系咪代表一个点讲咧？一个 unity 咧咁样。咁、嗯、譬如喺佢嘅心目中，佢觉得十即系一百咁样，一百其实就系十。to the 十個 square 啊嘛，係咪 square 即係十乘十啦，係咪啊？咁其實呢個都代表公義啦，咁樣。咁、即係佢我哋即係佢哋可能好多想法嘅，即係好似而家啲人諗五零唔係五二零啊，就係我你啊咁樣，佢哋有好多咁嘅想法嘅。咁而當時咧，佢哋對數學嗰種熱愛咧，即係嗰種熱誠咧，就已經係我覺得嚇又變咗一種學派啦。而嗰種學派佢哋。嗰種尊嚴咧，甚至係一種宗教，即係我覺得有宗教色彩嘅。咁、因為佢哋咧就這個畢達哥拉斯咧，佢咧其實已經有個學派噶啦。咁、去學數嗰啲人就會跟佢啦，即係哇，好似講緊好似武林學派咁樣，可以打功夫咁樣。咁曾經咧就有一個古仔嘅。咁、咧。即係因為其實佢呢個學派，如果你要信奉咧，你就一定要承認 A square 加 B square 等於 C square 啦，好似念經咁啊。係。咁但係佢咧就有一個學生，嗰、那個學生咧真係唔好運啦。咁佢就同老師講：，喂，你其實 A square 你明啊？即係其實就係等於譬如等於二個 square 再加三個 square 等於五個 square 咁樣噶嘛。咁。你所有數都塞到入去噶嘛？但系呢個學生咧就同阿畢士講啦，佢唔係，如果我哋咧即係一個 square 再加一個 square 就唔係等於二個 square 喎。跟住老師點算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當 A 同埋 B 都係一啊，咁你一個 square 一啦嘛，咁再加一個 square 都係一啦，咁但係唔係等於二個 square 嘅喎，二個 square 係四喎，嚇，咁於是咧。咁你覺得呢個老師會點做？嗱，呢個學生嘅問題， 叫佢背咗就算咯。 呢個學生嘅問題咧，就推翻咗 a square 加 b square 等於c square 啦。因為其實你直角三角形都可以一邊係一點樣，即係你個 三邊都等角 同埋。勾同埋估都係一個 centimeter 咁樣噶嘛，係啊。 哦，咁但係如果就佢兩條邊係同一樣嘅話，咁佢就係一個等邊三角形咯喎，就係咁佢又唔係一個直角三角形。 兩邊同唔係等邊啊？等邊要三邊同。 嗰啲叫 isosceles 啊嘛 ，isosceles 噶，即係嗰陣咧，我哋係畫咗個 A 字，然後兩邊咧要整個等於噶，等於零嗰、那個兩邊同啊嘛。 嗯、 但係而家係講講緊 right angle triangle 啊，記住你要係呢個係直角三角形喎。 嗯， 即係你將新娘椅嘅就係話你坐嗰個板同埋，即係你挨腰挨住嗰個板係當係一尺，跟、 嗯、 住你 pat pat 嗰個板都係一尺，咁、哦、你都係一個等叫直角三角形啊嘛。 嗯， 嚇、啊、咁、哦、如果喺呢個咁嘅 case 咧。你當係就係唔通咯， 嗯， 咁即係話 塞個一落去就唔啱， 一個塞咗個一係啦，你係啦，一塞咗一落去唔啱啦，咁於是你估呢個老師會點咧？好震驚嘅喎，你明唔明啊？ 嗯， 因為佢等於一個宗教啊嘛， 嗯， 係， 咁、啊、於是呢個老師咧解決唔到呢個問題， 佢就拋俾個學生， 佢就解決提出問題， 係， 嚇、 啊，後屘咧呢、這個學生咧係被發現咧被自殺的。 唔系嘛？ 系啊，真系要想象当时咧，对于呢一个数即系数学啊，嗰种信奉咧，已经系一种宗教嚟嘅。 哇， 系啊！如果你讲一啲嘢咧，系离经背道咧，真系咧名仔都冇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公布再多两名新型肺炎患者不治，本港至今共有22名确诊者离世。新增的两宗死亡个案包括玛丽医院的88岁男病人，他是港泰护老中心的院友；另一宗个案是联合医院的95岁女病人。政府公布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食肆全日禁止堂食，室内室外的公众地方都要戴口罩，限聚令收紧至两人，体育处所和泳池需要暂时关闭。新措施星期三凌晨生效，为期7日。食物及卫生局说，戴口罩规例不适用于未满2岁人士，如果有合理辩解亦都不受规例所限，包括饮食、食药、因为身体或者精神上残疾而不能够戴口罩等。另外，吸烟不在豁免范围内，呼吁市民趁机会戒烟。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不采用禁足令或者居家令是由于知识体大和难度高，要小心谨慎。政府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包括星期三起食肆全日禁止堂食，在室内或者是室外的公众地方都要戴口罩等，为期7日。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形容，政府措施已经落重药，亦都具针对性。但本港今个月初出现群组个案，政府以挤牙膏的方式收紧措施，如果能够更早落实室内或者室外公众地方强制戴口罩，成效会更加好。至于收紧限聚令到两人，他认为作用未必明显，个别家庭聚会同样可以传播病毒。他建议市民社交戒严，减少外出，才可以彻底舒缓疫情。他又關注部分濕街市室內空氣不太流通，部門和管理公司需要確保市民進入之前已經正確戴好口罩，做好手部衛生，減少街市群組傳播風險。英國政府發起運動，呼籲民眾改善生活習慣，減輕體重，以免因為肥胖問題增加死於新型肺炎的風險。運動名為增進健康，措施包括晚上9點之前禁止電視播放垃圾食品的廣告，規定在餐牌列明食物卡路里等。首相約翰遜在社交網站上載影片為活動宣傳，形容自己過去太過肥胖，一直都打算減肥，自己早前感染新型肺炎，甚至一度被送入深切治療部，令他更加體會到健康的重要，自此努力做運動。衛生部官員說， BMI 指數超過40的人死於新型肺炎的風險是普通人的2倍，形容疫情敲響警號，敦促民眾評估和改善自己的生活習慣，減輕對醫療系統的壓力。

咁樣咧就另外就介紹咗少少啦，呢個筆試啦嚇。咁、其實咧，我哋要想像一下咧，即係當時咧，如果你數學叻咧，就好似而家咧，你打呢一個 L O L 叻咁叻咁樣嘅。佢哋係要有個盟主嘅。 係 你要想像呢一個數學界咧，其實就好似一個江湖一個武林咁樣嘅嚇。咁而大家咧都希望咧，即係流芳。萬世啦嚇，咁、所以如果佢發現咗咧一個定理嚇、而你咧就同佢講話唔係嘅，咁即係佢錯，咁跟住佢就冇得流芳萬世。對於佢嚟講咧，佢就會好唔高興噶啦，佢唔高興得嚟咧，仲要阻止你嘅，即係繼續去傷害佢嗰套理論啦。咁其實即係以前我哋做學問咧都。即係其實而家都係㗎，有時你講一啲嘢頂下個老師啊，咁樣佢都會好嬲啦。即係譬如達爾文佢嗰、那個進化論，咁佢提出就係話，人會唔會係猩猩變嘅咧？而唔係亞當夏娃咧？其實佢都考慮咗好耐好耐㗎。到即係佢自己諗到呢一個知識嘅時候，佢又唔可以違背自己嘅知識，但係咁佢可能會得罪教會啊咁樣，又或者係伽利略啊，或者係佢哋嗰個年代嘅天文學家，佢見到其實咧都真係唔係話太陽圍住地球嚇、而係真係日心雪嘅時候咧，佢哋再講多兩聲又要被人捉佢坐監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咧，頭先我講呢個 a square 加 b square 等於 c square 啦，即係如果你塞咗個一落去咧，咁你就對住阿畢達哥拉斯老師咧嘅時候，佢就會好唔高興噶啦，佢就會解決你噶啦。咁咧，咁但係咧，即係其餘嘅數咧，即係喺to the咩係 square 啦嚇，任何數嘅。square 啦，即係叫開方啦，嚇都其實係即係除咗一啦，都好似係 work 嘅。咁但係咧，就去到呢一個1607年咧，就有一位人咧就叫費馬啦。咁佢咧其實真係一啲都唔廢，因為佢咧主職咧係一個律師同埋法官，而佢只係業餘係數學家啫。 哇！但係都已經有個定嘅，有個定律咁勁。 咁咧。佢咧就梗係書香世代啦，咁放工咧佢就會翻屋企咧，就去做下數啊咁樣啦， 即係呢個係佢興趣， 興趣啦。咁咧佢咧就曾經出過一本著作啦，而嗰本著作咧就寫咗好多定理嘅，咁所以其實費馬咧。嚇！呢、這個叫 Pierre de Fermat 咧，佢咧係佢又叫 Pierre 啦啫嚇，咁佢有好多定理嘅，咁但係咧後人咧就睇佢呢一本書嘅時候咧，好多定理咧佢即係佢出咗好多數題，而且咧係 proof 到嘅，係有證實到嘅，咁就除咗呢一條啦，就叫費馬大定理啦。 係 咁呢一條咧就同呢、這個呢、這個不是定理就好相似，不過我哋就唔好開方，我哋就變咗佢係 n 次方，即係唔好開二次方，開 n 次方，咁就即係話 a to the power n 再加 b to the power n 係等於 c to the power n 呢一個定，即係佢阿費馬想講就係呢個定理咧係冇 solution 嘅，係 proof 唔到嘅。佢意思即係話咧 a to the power n 加 b to the power n 係唔會等於 c to the power n。咁嗱，阿莫莉都望住我，咁即系点啊？ 系咯，即系点啊？ 咁即系点咧？ 咁佢又整一条整一条定理出嚟睇。 嗱，佢就整一条定理啦。但系对于我同你咧，净系去即系去买餸嗰啲啦吓吓，就煲剧嗰啲系冇乜兴趣噶嘛。但系对于数学 嘅人就会好想研究啦。 到底系咪真系唔系啦？佢系咪真系唔系咁样咧？咁但系嗰个难处系咧，如果 a square。咁你搞掂晒啲 square 就係㗎喇喎。咁但係數學入面有一個點講呢，有一個好難挑戰嘅就係 n 㗎嘛、n 咁多嘛，我哋成個 n 即係無限㗎嘛。咁即係話呢，除咗呢個二次方之外呢，咁你就要逐個方次喎。咁你就要試 a to the power 3啦 ，a to the power 4啦 ，a to the power 5啦。咁你可以試幾時呢？試到幾時呢？嚇！咁呢個咧，呢、這個費馬咧，佢咧就喺佢嗰本 notebook 嗰度啦嚇，即係佢嗰啲科學家嘅總係有一本神秘嘅 notebook 嘅。咁後屘咧就俾人揾到，咁就揾到呢一條方，咁啊睇下咁。咁佢就話：我揾到呢條方啦，一條好美妙嘅即係一條公式，而且咧我仲證明到佢啊。 咁呢個解決到啦，呢、這個問題你證明到啦，咁你真係好似畢達哥拉斯咁叻啦。咁但係佢就話，但係呢一本帕子寶咧個 margin 啊，即係個邊邊嗰度啊，太細啦。我而家唔寫翻，即係我唔會寫到個證明啊，因為個位置唔夠。咁你哋自己揾啦。 咁即係其實係冇證明咯。如果咁讲， 但系 佢冇写到落去， 系啦，佢冇证明啊，系咯。但系咧，我咪话佢本 notebook 前边有好多嘅 theory 嘅，系、有啲理论啊，都有证明噶嘛，同埋后世人都证明到嘛，就净系呢一条，净系呢条。但系呢条咧，因为佢系牵涉到 to the 即系 to end 咁多个 power， 所以你系有牌证明噶。 其实会唔会可能呢一世都真系其实计唔到嗰条数？佢就玩咗大家咁耐。 但是咁样，咁喺佢死后咧，有人就抄佢嗰啲房间啊，入边有冇啲手稿啦，咁就发现咧，佢真系证明咗咧 ，A to the power 四再加 B to the power 四系唔等于 C to the power 四，佢证明咗啦。吓、呢、這个证咁，但系净系证明四唔得噶，你仲要证明，因为佢 N 啊嘛，佢话 N 啊嘛，咁你就要证明好，即系好。多个 power 啦、我唔知点讲啊，啲学即系我啲数学唔系咁叻啦。咁但系咧，我同你同阿 Kitty 梗系唔会理啦。 系咯， 我哋会真系去煲剧噶啦嘛。 系咯， 咁但系 去咗煲剧啦。 但系就引咗即系好多好多后世嘅，即系个350年嚟系有好多好叻嘅科唔系 sorry 数学家系要去证实呢一条叫费马大定理噶。咁而且咧喺350年之后，竟然有一个10岁嘅细路睇完之后，佢就有灵感啦。 十岁就已经识计， 识计佢有 feel 啫，有 feel 啫， 都系啊。 佢嗰阵时已经有 feel 啫。 我而家30几岁人都未有 feel 啊。 系啦，咁但系咧过程当中咧，即系人类对于知识嗰种爱好啊，原来呢个人为咗呢一条定理做嗰啲咁嘅嘢啊，而呢个人又做嗰啲咁嘅嘢，咁我阵。翻嚟再同大家讲下咧，就为咗呢一条咧，呢一条叫费马大定理咧，有几多人出个汗水，而且话俾我哋听，其实人类对智慧啊或者系知识嗰种追寻咧，可以去到几尽。 你被迷幻大得借，万年轮欺骗你。 而家听紧嘅系谢霆锋嘅旧歌，叫做《不是定你》。翻翻嚟啦！直播室入面依然都有敏大人，仲有 Kitty 喺电话。Hello， 系、hey, ，Hello，Hello。 咁我哋继续讲咧，讲下呢一个费马大定理啊，或者叫费马最后定理嘅，因为其实费马都有几多定理嘅，而呢个系佢最后最后啲人咧 解唔到， 系啦，最后 揾嘢 吓拣物嗰个啦。咁咧就佢自己咧就解咗呢一个即係四次方㗎啦，即係因為成條定理咧就係 a to the power n 加 b to the power n 就唔等於 c to the power n， 佢就個 n 如果係等於四嘅時候咧，佢係解決咗㗎啦 ，prove 咗㗎啦。咁咧去到呢、這、一個1770年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叫歐拉嘅人嚇，叫 Ula 嘅人，佢咧就解決咗咧三次方，即係當 n 等於三嘅時候啦， 係。 咁啦，嗱，你唔好谂住哦，咁佢逐个逐个咧，即系咁啊，真系好难搞。但系其实咧，原来你解决咗三次方咧，你就解决咗九噶咯。 嗯， 即系吓，咁、你解咗四次，即系咩啊？你解决过三，你就解决咗九，因为三个 square 系九。啊，咁如果你解决咗四咧，你又搞掂埋呢个十六噶咯噃。 嗯， 吓，咁咧就去到呢个1776年咧，就有个女数学家啦。呢、這個真係要講講啊！我覺得佢咧就叫 Marie Sophie Germain 嘅，叫熱爾曼嘅。咁咧佢咧就解決咗呢一個五次方。咁、即係、即係唔係解決咗五 n 等於五 嚇？ 咁咯，咁啊即係搞掂埋25噶咯。咁但係點解？ 咁其實佢哋揾啲人一齊去即係集群體之力。每人试啲咪得咯， 系，但系始终佢系讲紧 n 啊嘛，即系 n 系无限大啊嘛，咁、有 最后而家拆解晒未？我想问， 嗱呢、這个我就要希望咧调到大家听到未啦、因为甚至有啲大即系曾经啊，有一个有啲大学嘅学者就话冇搞唔掂噶啦，你因为你一去到 n 就搞唔掂噶啦，就算你用超级大电脑都唔得嘅咁样。咁但系啦，我想提一提咧，就系呢一个熱爾曼啦，因为咧其实最近有套戏叫《居里夫人》啊，咁如果你有睇，你知道其实一个女人咧，如果佢要参加学术嘅研究咧，喺以前嘅世界其实系好艰辛嘅，即系你又要你屋企俾你啦，跟住而且又要一啲男嘅学者佢又信你。咁有好多範疇咧，其實都係好困難，尤其是居里夫人嗰啲咧。如果佢真係點講咧？好彩有一個好錫佢嘅丈夫啦，佢喺佢個研究室嘅各種設備啊，甚至佢需要嘅一啲即係原料啊，去研究radiation 嘅，即係輻射嘅一啲原料，咁佢都去幫助到佢嘅。咁但係咧。在学术界来讲，数学这个范畴好像相对上好一点。只要呢你有个脑同埋有支笔有张纸，你就可能计到出来的，就你不用张罗那么多 的工具、所以其实呢都几多，即原来看回都几多伟大的女的数学家的。 是。 即他们的门槛是容易一点的。就好像这个呢、即 Marie Sophie Germain 呢，这个熱爾曼呢，原来呢即系我啱啱同大家讲咧，就系话，原来咧佢哋即系我哋歌星就可能有一首名曲啊，就可以 走天涯， 系啦，脍炙人口啦咁样。咁而佢哋咧就系要靠咧去发现一啲数理吓，然后咧就要系 name after 佢嘅。咁呢个熱爾曼咧都有一啲叫熱爾曼質數啊，prime number 嘅。 啊，質數我以为就咁叫質數，原来都有分嘅。原来 咧唔系，因为佢又。佢玩花式啦，佢就整咗個 remix 啦。咁、你知質素係乜啦？質素係好似除咗俾係咪啊？俾自己同埋 自己除唔盡係嘛？ 俾自己之外係除唔盡嚇，即係一啊、二啊、三啊、五啊呢啲係就叫 P 啦，叫 prime number 啦。咁呢個熱爾曼質素咧就係二 P 加一，即係話你將兩個質素加埋再加一。 的質素，就叫熱耳曼質素啦。 系 啊，咁总之 玩到咁， 佢都有一席位噶啦，佢都有首金曲噶啦， 系好， 咁佢都叫有首金曲噶啦，咁咧，咁嗱，咁佢都叫帮手去解决下呢、這、一个费马大定理啦。咁、就去到1908年，就有一个德国人。咁啊，而家我要讲个浪漫嘅故仔啦。咁、其实都隔咗好耐啊。呢、這、一个费马系17世紀嘅人啊，而家已经讲到呢、這、一个我已经讲到系啦，咁啊200几年咯噃， 200年啦， 系啦，咁咧就有一个德国人，佢就叫沃尔夫斯凯尔，咁佢咧就到处留情，咁啊识咗个姑娘，咁嗰个姑娘咧就可惜系有男朋友嘅， 哦， 咁于是嗰个男朋友咧就同佢挑战啦，嗰阵啊最兴咧就叫嗰啲枪战咧 duel 啊，啊，即系我哋背脊咁样背对背，然后行三步，然后就射对方嗰啲啦咁样，咁咧就约佢去挑战，咁跟住咧佢咧呢个就系佢，我唔记得咗系输定，因为第一要赢啦吓，咁咧跟住咧佢就输咗啦，佢输咗个姑娘咁样，咁跟住咧佢就谂，如果输咗姑娘咧，我真系咧就想死噶啦咁样。佢就谂住死俾你睇啊！今晚12点我就死啦咁样啊。咁跟住佢就做嘢啦，即系谂住啊，我写翻个遗嘱啦，执翻间房啦，唔好俾阿妈闹啦，死之前咁样啦。咁但系德国人咧实在太有效率啦，佢咧喺12点之前咧就已经做晒啲嘢啊，写晒支票啊，交晒税啊咁样啦。咁然后咧佢就冇乜嘢做，咁就拎起呢本《费马大定理》嚟睇啦，睇睇下咧，佢觉得 佢哋嘅人生真系同我哋好唔同。 唔系我哋明 佢闷嘅时候攞本数学书， 我哋唔好同温层，我哋要睇下系啦。佢觉得 我哋低好多层，我哋喺度睇剧集， 系啊，睇剧集都会噶，都会有一样嘢，同样一发生一样嘢，就睇睇下就唔知道时间啦。 系 咁，所以佢12点咧就冇自杀。咁佢就忘掉了嗰个俾即系嗰个点讲 duo， 忘掉了嗰、那个姑娘，咁从此咧就投入呢一个咧费马定理嘅 数学入面啦， 嘅证明呢、這、一个即系证明呢个公式嘅大队啦。咁但系咧佢又证明唔到、啊，于是咧佢但不过咧佢自此之后咧就活咗咧即系活埋佢嘅余生啦，咁都好丰盛啦。咁所以佢死之前咧佢就立咗个遗嘱啦，就话我而家咧就俾10万马克，如果边个 prove 到咧我就俾佢啦咁样。咁跟住咧，所以咧曾经有一排咧就因为呢个10万马克嘅奖金啦，所以呢个费马大定咧就好似一啲旧歌咁又 hit 翻啦。咁一阵间11点翻嚟咧，我哋又再。 11点之后就转联播节目噶啦， 咦？咁点算啊？讲唔晒喎，下个礼拜再讲埋佢。 家听紧嘅系阿苏婆主唱嘅系陈雷，一阵间十一点新闻之后会有一个联播节目啊，叫做《我们在乎你》。今个礼拜咧就会系袁子佩同埋钟杰良主持嘅，咁啊一阵间听十一点新闻啦。